逞强当坚强，谁都没把握，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。哦把爱往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，理直气壮还没有开播，幸福还可以。